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102集。有人在捞周思月。这边潘永真正拿着周思月的资料仔细研究。 7岁获得 FIRST 机器人系列之少儿创意赛冠军，10岁获得 FIRST 机器人系列之机器人世锦赛冠军，13岁获得 FIRST 机器人系列之机器人科技挑战赛冠军，16岁获得 FIRST 机器人系列之国际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冠军，包括最近刚刚获得的世界机器人开发者大赛1等奖。 甚至每个小奖都被叶教授毫无遗漏地列了出来，叶旭林还一条条地给他解释，生怕潘永真看不懂。 这不是随随便便谁去比都能拿的，你知道机器人竞赛 FIRST 系列要拿全冠军有多难吗？国内没有第二个人，他是第一个。而且前阵的机器人大赛中国区冠军清华是第一次得，就是他拿的。他呀是个天才，不能出事啊。 潘永真陷入深思。 这话你已经说了300遍了。 叶旭林知道跟他说了他也不懂，做事要抽回资料。 你不去查线索翻这些干嘛呀？ 潘永真拧着眉。 最近好像有人在捞他 啊。 杨警官那边似乎查到一点新线索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就索性多了解了解他，看看之后庭审的时候能不能在法庭上跟法官求求情。法官大人，他是天才，您就网开一面吧。 潘永真学着他的语气。叶旭林知道他在讥讽自己，也懒得跟他计较，抽回资料本塞回抽屉里。 哼，就你这样的还律师？ 哼，就我这样的你还找我？ 两人凝视半秒，同时往别处一侧脸，谁也不搭理谁。丁宪回寝室补了一觉，龙凤见他这些天一直风里来雨里去，更不敢问周思月的事儿，只能帮他理理衣服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还买了点零食放在桌上，让他饿醒了可以吃，然后就跟搬家鱼上课去了。下午6点，丁宪醒来，坐在床上发懵。他揉了揉脸，等脑子醒过来。6点半，他收拾好自己。楼凤跟搬家鱼刚吃完饭回来，见他挎上包又要走。 谢谢，你又出去啊？ 嗯。 事发至今，丁宪变得很沉默。楼凤跟搬家鱼两人互看了一眼，也不再多说什么，叮嘱了一句。 出去小心一点啊。 我没事儿，不用担心我。 你别这么笑了，看的人可心疼了。 搬家鱼掐了下楼凤的腰。 去吧，晚上给你留门。 丁宪发自内心的感恩，伸手抱了抱他们。 谢谢你们。 你最近真的瘦了好多。 晚上孙元香约丁宪吃饭，在菜单里加了张字条递给他。丁宪一翻开，整个人愣住了，他抬头看向孙云香，后者冲他抛了个媚眼，那字迹他是绝对不会认错的。 彼方尚有荣光在， 洒脱飞扬，苍劲有力，看得丁宪热泪盈眶。 跟你们文化人交流可真费劲啊！啊，好好说话都不会。 你见过他？ 丁宪攥紧了手中的字条，声音因过度紧张而微微发颤。孙元香喝了口酒，抿了抿，看他一眼。 哎呀，别激动。 怎么能不激动？丁宪已经快2个月没有见到周思月了。他的表情紧张得宛如一只受惊的小鹿，瞪着铜铃般的眼睛。孙元香不紧不慢地又喝了一口酒，慵懒地瞥他一眼。 瞧你这点出息。 孙姐， 丁宪可怜巴巴地看着他。孙元香摇摇头。 哎呀，前2天去局里办了点事儿， 就顺便见了一下。 丁宪现在有点糊涂，他应该不是被拘押在公安局门口吧？怎么去办了点事儿就能顺便见到呢？而且叶教授明明也跟人要求了好几次，但都被对方给拒绝了。 哼，对付有些人啊，你叶教授那种文化人怎么行？走程序是行不通的，还得我们来。 你有什么办法？ 孙元香靠在椅子上看着他。 简单，给钱呗。 不是，你怎么知道他？ 丁宪还是想不明白。孙元香接着他的话说下去。 我怎么知道他进去的，是吧？ 嗯。 餐厅里人不多，可以说是寥寥无几。两人说话的声音很轻，但也怕被人听见，所以都用了彼此能听见的最小音量说话。丁宪顺势点头，孙元香笑了笑。 我呀，或许知道的比你还多一点。 他笑起来比不笑的时候要温婉一些。柳眉似叶片，眼尾细长，笑的时候会勾起一丝很淡很淡的纹路。相较于丁宪这张充满胶原蛋白又圆又嫩的脸来说，他成熟大方，有别样的韵致。周思月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，孙元香并没有见他，直接让保安把人轰走。 走走走走，来，快走。 于是周思月就在楼下等了一晚上。孙元香下楼的时候，他还是没离开。周思月比他见过的大多数男孩，甚至是他身边一些男人，都要稳重，不耍花枪，话不多，却一语中的，开门见山地跟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孙元香却吓唬他： 你知道苏柏从这人做事情向来不择手段，你被他盯上，哎，惨喽。 周思月没有露出害怕的表情，只是淡淡一笑，不置可否。孙元香觉得没劲， 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跟了他这么多年，非常清楚他的手段。版权这件事呢，我能帮你处理了，但你后面仍然会麻烦不断。他的目标啊，从来不是谁，而是钱，你懂吗？他为难你，不仅仅是因为你的女朋友，而是你这样的人，除非为他所用，否则…… 说到这儿，他瞥了对面的人一眼。周思月一身黑，窝在椅子里，一言不发，神情微冷，眼皮都只是懒散地搭着。 啊，但我确实也受够他了。 孙元香咬牙切齿，让他的面目都变得狰狞起来，艳丽的红唇像猛兽一般。周思月看着他，想起的却是丁宪那清淡却柔软的唇。两人躲在暗处亲吻的时候，他总是特别大胆，用力撕咬。打开灯，丁宪会害羞，小心翼翼地捧着他的脸轻啄。等灯关上，他又变得大胆，含着周思月的嘴唇也变得用力。小姑娘有时候会涂点口红，周思月不喜欢，因为她不买贵的，亲上去都是一股劣质的塑料味，把她嘴唇原本的味道都盖过了。所以她每次看丁宪涂口红就会各种捣乱，以吻封缄，不让她涂。丁宪会哄她，抱着她的脖子软软地说： 好了好了，让我涂完先。 不要。 周思月埋在她颈项间，小姑娘就咯咯笑，捋着她的头发说： 原来你这么喜欢我呀。 周思月点头。有时候看到点滴，周思月就能想到很多关于丁宪的片段。怪不得说国人的想象力尚且富裕。那天之后，孙元香暂时停止了跟丁宪的合作，佯装吃醋跟苏柏从闹脾气，闹不过三天又回去求和。苏柏从对他一直淡淡的，来去自由，解决生理需求罢了。苏柏从很少会对孙元香说商场的事，也知道这人不满足，但他是他身边唯一的床伴， 所以孙元枪提什么要求，苏百从都随他去，也任由他用自己的人脉谈生意，只警告过他一次，别越线。孙元枪应承下，结果没几天，赵振海下台了。孙元香去找周思月， 赵振海这台下得有点蹊跷啊，莫名其妙就被双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期再见了。